好，我们的法定证明方法，接下来我们来看78页，我们来看鉴定人。好，那这个法定证明方法呢，它跟证人不太一样，是因为证人他是用他的五官去知觉到犯罪，我们的本案犯罪事实的人。然后鉴定人呢，他是用他的专门知识经验，然后去判断特定问题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鉴定人他有几项的任务。第一个就是说，鉴定人他依照专门的科学知识经验，向法院报告一个一般的经验法则。好，就像是说，这个鉴定人他可以跟法院讲说，好，就是说大概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呼吸到肠胃里面啊，那要多久空气才会到肠胃里面所以他就说差不多6小时。好，就是这个你要有专门知识经验才知道说是多久嘛。然后第二个呢，鉴定他鉴定唯有依照特别专门知识才能察觉判断的事实，就很像说今天我们系证有个案件就是有个婴儿死亡，然后呢他依照鉴定结果他知道说这个死亡的婴儿肠胃内没有空气。好，这个死亡的婴儿肠胃内有没有空气我们一般不知道嘛，这个也是要专门知识经验的人才知道。然后第三个呢，他依照他的那个知识经验然后得出一个结果的规则，就很像说他就能够鉴定说本件的系证婴儿是在出生6小时内死亡。好，为什么？因为要到六小时之内，空气不会到肠胃，然后呢，这个案子里面的婴儿空气里面，就是这个婴儿肠胃里面没有空气，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婴儿是在出生六小时内死亡。然后那你说，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干嘛？我们刑法不是有一个那个抚生产后生母杀婴罪吗？你说什么叫抚生产？小孩子如果养了一两年，那个叫抚生产吗？不会嘛，所以我们说生母杀婴罪这个罪责会比较轻那你说为什么罪责比较轻？因为我们假如产后忧郁症很可怜。你们真的这个理由吗？有一点啦，就是说生产完以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后忧郁症，然后他可能就想把小孩给杀了，就很像前天不是有个很可怕的新闻，有个高，好像高三的女学生，然后他就生下一个女婴在学校的厕所里面，没有人知道她怀孕，家人不知道，老师不知道，然后大家说，因为她很瘦啊，只是想说，奇怪，怎么很瘦，然后那个肚子特别凸。很像是那种非洲的那种难民的小孩呀，身体很瘦，然后肚子很多然后大家以为他那样子而已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不是在厕所里面生一个小孩。那假设说像那种小妈妈生的小孩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想说他就把小孩冲马桶，小孩子死了。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妈妈就在家里面厕所生小孩，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冲马桶冲不下去，然后他就把小孩子就从楼上丢下去想说丢下去那像看不到，就很像在丢个垃圾一样请问那个算不算生母杀婴罪？算啊，那个就是抚生产后啊，然后他也说，可是有些小孩一生出来4000克很大只，有些小孩生出来很小只那1-2千克，那你看不出来这是不是抚生产后的？我们说这个要专家鉴定你光看小孩子大小，你不晓得这个是已经养那个养几天那这边的话，这个就是要专门知识经验来做鉴定。好，那我们来看鉴定人跟送餐者，第一个鉴定人跟法官。好，鉴定人是帮助法院认定某个证据问题的一个辅助者，他可以代替甚至僭越法官的角色。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像一些专业的案件会送鉴定，就像医疗啊、工程啊这些会送鉴定，但是事实上呢，他不可以逾越作为一个审判者，他们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鉴定人。可是我们一般的实务上你会发现到说讲得真好听，送给他们鉴定，那不就他们答案就答案了吗？通常来讲是的。好，所以我们以后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应该以后也会从事审判实务工作，那记得这些鉴定报告只是你的辅助参考。好，那当然你如果有质疑还要再推翻的话，当然你还可以再送鉴定。好，你还可以再送另外一次的鉴定。好，那你如果觉得这个鉴定报告不可采的话，你应该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好，但是说真的啦，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说不信你要怎么样不信，这个也很难讲。好，所以实务上90%几的经验就是说，通常这种专业的鉴定，我们通常都是照单全收啦。也不会去假设他这个鉴定报告是那个是虚伪或有瑕疵啦。只是说原则上来讲，你也很难去推翻它，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鉴定报告哪里怪，可是那个怪怪的你也说不太出来。然后第二个认定事实范围鉴定就是鉴定意见，法院要自主审查。好，然后第三个，法官要站在中立第三者的立场来看说这个鉴定意见是否可采。那如果法官在本案程序当过鉴定人的话，这里可能会构成自行回避的事由。好，那我们来看鉴定跟证人。鉴定跟证人之间呢，他们本质上会有一些模糊的角色。我们来看79A这边，他们都是人的法定证据方法。好，然后呢，有些时候他们会成为一个 mix 版本的一种角色。好，所以我们来看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边。第一个，鉴定人就他就有鉴定事项与专门知识经验。 然后第二个呢，鉴定人就鉴定那个鉴定通常哈，就是有身份之间的人哈，不是走一个，所以证人不到庭可以拘提，鉴定人不到庭可不可以拘提，鉴定人不行哈，在刑法199条特别说不可以拘提鉴定人，这个是他跟证人最大的差别。然后第三个，证人他是讲他的陈述见闻事实，鉴定人是讲他的专门知识经验。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哈。然后第四个，当事人他可以对鉴定人申请法官回避，拒绝鉴定人，可是他不可以拒绝证人，他不可以说这个证人我不要，不算数，不行。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哈，有一种人哈是模糊地带，两个都是的，叫鉴定证人。好，那什么叫鉴定证人哦？跟你讲名词定义，你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我们来看下面举例子，就很像说哈，今天哦有一个患者，他长期罹患精神病。他有这个精神病的病症，只要是专门这个领域的精神科医生都知道他有这个精神病症，所以医师在这个病症的认定叫鉴定人。可是我刚才也讲啦，这个患者他说他有长期罹患精神病，他说他有这样的病史，有这样的病史是每一个医生知道吗？不是嘛，是长期以来被他诊断的医生知道，所以长期以来替他诊断的医师就是他这个案子的证人。所以假设说有一个 A 医师，他能够知道这个被告他有罹患这个病症，而且拥有这个长期的病史，那这个 A 医师他就是同时兼具鉴定人跟证人的两种身份。那同时鉴定两种身份，刚我们也讲了，证人跟鉴定人他在很多法律上的效果不一样啊，就很像说鉴定人可以拒绝，证人不能拒绝，鉴定人不可以拘提，证人却可以拘提。好，那这时候我们说这个 A 医师同时是鉴定人又是证人，他是一个证人鉴定人同时 mix 版本的角色，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证人。所以通常来讲，两个兼具的情况下，我们把他当证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证人无可取代。好，所以他同时是证人跟鉴定人的话，我们就把他用证人的调查追据方法，那也还好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种不一样以外，其他的你说拒绝跟结婚这个流程都一样。好，然后呢，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例子。假设说有个急诊室医生，他可以证明死者曾经跟他讲过说是 A 打到他头部，好啊，然后导致他流血，然后是 A 打他的。然后呢，他同时也可以去鉴定说这个死者是因为头盖骨破裂而死亡。所以针对这个死者对他说的话，他叫证人。针对这个死者的死因，他有专门知识经验，他叫鉴定人。所以同时这个医生也是证人又是鉴定人，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证人来看待。所以他要不要拒绝呀？会不会不来被拘提？会。可不可以替代？不可以替代。为什么？因为今天死者曾经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就是只有他听到，所以你不能替代。所以证人鉴定人角色，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证人来看待。好，所以你也不可以说我要拒绝这个证人，不行，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鉴定人了，所以你也不可以说我不要这个证人哦。鉴定人你可以拒绝鉴定人，和证人你不能够拒绝，好，这是最大的差别。好，然后鉴定人的选证，好，我们看鉴定人由审判长、法官、检察官就下列之人，好，选任一人或数人来担当，好，就第一个他特别知识经验，然后第二个是他经政府机关他有鉴定的。他有鉴定职务，然后选任权呢，就是真审分离嘛，哈，审判都是法院长，都是检察官，好，然后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法院当然也有澄清义务啊，哈，就是只要是在法院的阶段，哈，啊，然后再做审判工作的话，法院都有澄清义务，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鉴定最需要用到条文就是鉴定留置，不过鉴定留置是强制处分嘛，还记不记得？哦，就是我们为了要鉴定被告身心的状况，所以要把被告送入医院或是适当住所来看看他的身心状况的那个太阳如何。好，哦，那这个鉴定留置在80页，好，哦，所以你们可以看相关条文。好，哦，这个在强制处分其实都有讲过。好，哦，啊，比较特别的就是鉴定留置的日数是视为羁押日数哦。好，哦，在这边的话在第5点，80页最下面倒数。三个第五点哈，就是鉴定留置日数视为羁押日数，我们把它留在医院或是适当处所做身心检查，就把它当作羁押一样看待。我们在实务上哦，目前最常送鉴定的哦，就是像是那一种工程案件，就是像是一些施工，因为你做什么施工，我想这个你是法官，你外观看不出来。好啊，那你可能会请那种土木技师来做那个专业的鉴定。然后还有一种鉴定案件比较常遇到，就是那种医疗案件的鉴定。为什么？因为医疗案件，你说医生有没有输出，这个我们没人知道。 好、哦，你就是要有那个医疗专业来看，好、哦，那比如说，其实像那种专家鉴定，其实对我们而言呐、啊，我们真的很需要那样子，就是那样子专业的协助，因为你说医疗案件，我们一般人我们都不会有这个知识，然后所以像我们很多同学，我知道在座很多女同学是不是想说啊，以后考司法官不要当假官，你说要当法官，为什么？你说怕去看尸体，哦，就是很多人不是怕香艳，可是你不用担心啦、啊，反正你香艳。反正在第一线的是法医师啊，你还是在他后面。啊，你说啊，这理由吗？可是味道很重，反正会戴口罩、啊。我跟你讲，你们还会戴口罩。有很多法医，他为了尊重这个大礼，他连口罩都不戴的。他就是整个福马林的味道散发在他全身上，他也不在意。反正他法医师他们就是医生，法医师是医生。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法医很缺。缺到你知道吗？我们的法医师不够到，我们现在都是找到外面的临床医师，就很像什么台大医院的医师啊，然后跟他们愿意当法医。那像有很多医生真的是佛心来着的，因为他们验一具尸体，其实那个单真的很低，就是跟他真正的执行医师业务比起来，这真的对他来讲，他也可以不要来这一趟。不过他们都真的都是为了发现真实来的哦，所以其实你们哦也不用想说你们很害怕，都是他们在解剖，你只在后面看跟签名而已啊。你说看就很可怕了。你是做善事还怕？就是哦，像我知道台大有个法医，就台大医院有个法医师，好，哎，这样讲以后你们遇到他，你们都会怕。他就是很佛心来着的，姓方啊，那这样讲，就是标的就很明确，好、哦，那个人物标的就很明确。然后他是一个很老的医生，不过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医生，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个同学，就是有跟过他相验到一个案件，然后那个法医就是哦，就是那个，哎，这个我跟我们讲，就是有一个死者，他死状很奇怪，他就是倒烂在家里面，然后死状就是手脚都歪歪的这样子，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是想说，哎，奇怪，啊，那怎么这个老阿伯怎么躺在家里面死状很奇怪，然后就想说，哎，是不是有他杀，然后所以他们就当然要赶快去报案嘛。因为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他们怀疑是非自然死亡啊，所以就要报案啊。哦啊，然后就报案以后啊，我同学就过去啊，啊我同学就过去啊，然后还看到死者躺在家里的客厅，然后死状甚为奇怪啊，然后就问家人说啊，你们怎么不把他扶到床上？然后后来那些家人还跟我同学讲说啊，那个想说检察官要来验，要保全现场给你看。然后我同学说其实不用嘛，那个你们可以把它摆正一点。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奇怪啊。没有任何外伤哦，反正他就倒在家里面死亡，然后之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心脏疾病没有，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现象。然后后来之后，像这种死亡一定都要相验嘛，相验就是要解剖。然后后来那个方法就是很厉害，它是解剖，然后就是剖到食道的部分，解剖到食道的部分。然后后来之后，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同学讲说，来，你过来看。然后同学就好，这只脚就小碎步移动，然后就想说远远的这样子看一下就好了。然后就说来，脚哥你来，就在这里，好就在这里，他就直接问他讲说这里家几个超啊鬼，没那个就他讲给丢啦，就是超会卡住，他自习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自习会很痛苦，所以可能手脚有些挣扎，然后所以才死状怪怪的。然后我突然想说，哦，超啊鬼，好。远的地方，然后因为通常来讲，我们相信吼，因为既然家属愿意让我们结果，其实就是我们就要去查仔细嘛，因为你不可能结果完以后你要再开第二次啊，所以就看仔细。然后后来是开到胃的时候，你知道这法医多认真，从胃里面捞出一个汤汤水水的食物，就一碗生前吃过蚂蚱，然后我同学怎么会倒了？了解一下这样子啊，哦，就是反正那个相应报告要写得很完整啊。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到就是非他杀啦，就真的只是意外嘛，哦，就是噎到死亡，哦，只是说躺在家的客厅死状怪怪的，家属就是觉得要来验。那通常来讲，哦，其实你们若怕相应，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如果说是那种户外的相应，倒没有很味道很重，最怕的是那种户内的，就是他在自己租的一间雅房， 关起门来死掉啊，然后那个门一打开，因为我们就有个学长，他那时候他去乡念到一个师弟的时候，就是有一间房间是一间很小的雅房，然后里面住的是一个承租的那个房客，就是不是屋主自己住，他是租给别人，然后就隔壁的邻居，就是终于到有一天，就有邻居闻到，好像那一间房间都会飘出一些很奇怪的臭味，然后呢，阿老妈当然就是去跟就是屋主讲，然后就是就跟屋主讲说，哎，你的房客怎么好像东西不知道是白什么东西，怎么很臭这样子。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屋主也想说，哎，那就是很奇怪啊。然后后来他的门反锁，然后但是他也不好意思自己开，因为连他站在门边都是有味道。然后所以后来他就请那个警察来，然后后来之后，那个警察一来就发现，这个好像是尸体的味道。然后啊，当然检察官来，然后啊就是我学长，啊我学长就刚好派到那个，就刚好值班呐、啊。哦，你要知道大家要轮值的、啊，你说值班费多少？我同学好像说一天700块，一次700块。有时候700块可以不要转，有来有很多。女检察官不赚，然后会给男生赚这个钱啊？那你说我是男生，我可以不要赚？你想要被人家当做鸟巢吗？人家叫你值班，人家请你帮忙，你居然说啊，其实我也好害怕，是不是很不 man 的一个行为吗？好，所以今天如果有女同事跟你讲说啊，我好害怕，这时候你要说不要怕，我帮你，好，我帮你去啊，然后洗两只腿，就会皮皮虫，没关系哈，你最起码要在女同事面前展现一个很好的形象，你不鸟的。所以然后勇敢去帮忙啊，然后呢我那个学长就是吼，因为他之前在士林地检署，他现在不在士林地检署，他之前在士林地检署，然后他就号称士检双雄。为什么叫士检双雄呢？就是因为就是人家请他们值班，他们都会答应的那一种，好，所以不是真的很厉害，只是因为人很好，好好人卡同收的那一种。然后后来之后他就说，他一打开，这是见鬼了，因为那个房客是一个非常非常胖的一个中年，就是很胖很胖很胖的，就100公斤的那一种。然后呢，可能100公斤你可能不好想象，因为如果才100公斤，其实你不觉得很胖。可是我那个小朋友说，因为一进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尸体已经腐烂了好几个星期，味道都散出来，那腐烂好几个星期。然后呢，尸体已经不是只有长蛆了，就是那个身上的油都流出来。然后门一打开，那个油还整个溢出来，就死在他租的一间很小的雅房。然后门一打开，那个尸油都流出来，就是很可怕。你就是要去看，多少钱？700块。所以你要想，你是做善事的啊，你重点当然不是那个钱呐、啊。然后我的同学长好笑，因为他说吼，像那种室内的味道很重，啊，你会在室外那种荒郊野外的，因为都飘散了，那个其实就还好，也都只是手脚位置不太一样而已。然后锁在这里，啊，你要赶快去找他的脚或他的头，啊，顶多只是这样啊。哎，你怕什么？人又不是你杀的，你连恐怖鬼片你都敢看了，你帮他办案，你帮他伸张正义，这是好事啊。哦，你要去想啊，啊，如果不敢看的话，那就请别人值班啊，大不了这样子。啊，当然男同学就尽量不要了，男同学是要帮人家的，叫人家值。哦，你还叫一个女生值，说你看起来不像女生，你看起来像 superwoman， 你可以帮我值吗？好，这不行。好，那那个女生一定拍你的肩膀。不要怕，不要怕，我会帮你，你这个娘炮，这样子啊，对不对？好，所以男生你要勇敢去值班啊。然后就是像我就有个同学，他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因为纵使是男生，你说真的完全不怕的也不多啦，就是总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今天有案，没有那么多要想验的，我跟你讲没那么多啦，啊，只是说有的话刚好又轮到你值班就要去嘛。然后就是刚好那次相验，就是说那个大底已经在冰柜里了，啊，只是说要出来解冻，再然后再结果相验这样子。就我这样比喻非常不适当，可是我若不这样比喻，你很难想象。就是如果你妈妈有要把冰箱冷冻的猪肉要拿来炒，是不是要先化冰？然后化冰旁边不是你冰啊，然后化冰不是旁边不是会有水流出来？同样的，就是如果吞进去冰库里面。然后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出来就变热了以后，然后那个结冰的部分不是会变成水滴答的。然后后来那吼就有个同学，他就是因为那天太紧张了，他两腿一直抖一直抖。然后后来多久之后，刚好那个不知道是湿水还是混的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整张床的那个解冻就有点潮湿，然后所以那个湿就滴到地板。然后他可能两只腿又站不稳，然后所以他踩到水，他整个滑倒，然后就整件裤子就沾到那个有点湿水的那种水。 然后后来多久之后，他就想说那该怎么办呢？然后我说当然要送洗啊，难道你要在自己家的洗衣机洗吗？对，全家的衣服混在那边洗了一件。然后我说那就要被送洗。然后他说可是他这样子很没道德哈，你这个你都搞成这样子还去送洗。所以其实我们是说，法院的洗衣服如果有检察官躺在那边洗的话，你不要跟他一起洗，因为不晓得是想演完在那边洗。大家自己拿回家洗衣机洗更怪啊！你拿回家洗会被你太太骂啊！你太太会说你这个怎么有这么臭的味道？我说那是湿水沾到的。跟你讲，他会杀人。他会说要给阿豪，好，以后呢一定要跟那个就是要跟其他家人分开来洗，好了，一定要分离，好，就跟隔离讯问一样，要分离。对啊，然后所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我建议你们啊，以后你如果要当检察官的话哦，你要去验尸的那个工作的套装哦，你就固定那一套啊，他就是固定那一套去吸那个味道了哦啊，你不用很花枝招展的去相验嘛，所以你就是固定那套衣服啊，他说那套衣服你要怎么洗，你就这样子独立处理，你要换一套啊，等到回家你要再换一套干净的，要不然那味道真的很重嘛，就是有加福马林的那个味道，你纵使经过，你现在看你去吃烧烤，你说回家全身都是烤肉味，你就知道了。如果都是福马林味道，你回来也会是那个味道，那个味道非常刺鼻。然后就是你记得，你相应完以后你一定要回检察署。为什么？因为检察署有正气，要不然他跟着你回家来，对不对？你要知道，就很像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啊，就是他如果哈、就是阴魂不散的跟着你，因为想说、你要帮他，他一直跟着你。等到你定期检查的时候，会有一股正气，像有个八卦，然后会这样整个弹出去，啊，就出去啦。对，这是我同学讲的啦，就是说大家相约完后都不会直接回家，一定会先回办公室，先把那个正气给镇住这样子。然后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今天这个鬼这么笨吗？啊，你又不是一辈子住在地检署不出来，他就在多等几个小时，你就下班了，他跟着你走就好了。不过就是大家这样想开心也好啦，哦，所以。就你要知道，其实相应也不用那么害怕。然后还有很多家属都会包红包给你，因为他不是要贿赂你啦，就是给你压压惊嘛。哦，就想说啊，检察官啊，就是不好意思哦，这样你会害怕，然后给你压压惊。那当然，就是说你就不能收。啊，干嘛不能收啊？啊，你们说押金的呗，哦，押金费。你们说那袋子嘞？袋子也不行，因为谁知道袋子里面有没有钱，对不对？所以你袋子不行哦。所以你想，你要做这个。工作就连押金费都不能收，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很多家属就想说啊，检察官你好辛苦来查啊，然后他会带我茶水给你喝，然后我朋友说也不太敢喝，因为就是感觉到对方就是专心办案就好，然后就是人家家属的东西啊，你都不要乱拿，就是大家都会有那种不成文的一些很奇怪的习惯啊，反正你进去以后就知道了，学长姐会教你。反正他们都教你怪力乱神的，好的也没什么再教了。就跟你讲那些生活小知识，然后就跟你讲说你相应那个遵守的规则那种小常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司法实务工作就是说你不要去把它想得很严重，因为我很多同学女生也在当检察官啊，现在也没有因此觉得不怎么样啊，其实是还好啦，而且真的没那么多可以看。啊，然后像这种特殊的案件，你必须要透过勘验啊、相验啊，然后要么就是你要到议事审议委员会做鉴定啊。那通常议事审议委员会鉴定其实因为我们有很多老师，其实本身都是一审会的委员。比如说，我们又不是医科啊，老师又不是医生啊，怎么会当一审会委员？因为议事审议委员会它是隶属于行政院卫生署，那行政卫生署呢，他的议事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就说你必须要有各界专家，一定要有法律专家。所以其实像你说像什么以前像我们詹正义老师，他们都是一审会的委员。那其实在一审会的委员呢，你会发现到说因为最后都要由他们来做认定。那你说啊，那老师也是念法律的，那他又没有医生专业，那他要怎么做出议事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这种的议事审议委员会他们的流程就是说，你今天如果送行政院医审会来做鉴定，然后他会送给一个不特定的医疗单位，他不会告诉你他送到哪个医院鉴定，所以有可能这个案子是送到台北医那个台大医院做鉴定，那有可能是送到台北荣总做鉴定，都有可能，或是长庚或马偕，反正你不知道，它是匿名的。然后呢，这个医院他会有这个专科的医疗团队，假如说这是一个心脏外科的案件，那会有心脏外科的团队来做出一个鉴定报告，然后这个鉴定报告呢还会再送回行政院医审会。 然后这个一审会再由各界的专家再来讨论说，这个医院的鉴定报告我到底可不可以认定说这个医疗过程有没有符合医疗常规，它有没有医疗疏失。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有很多老师后来都会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像我念刑事法组，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在当假官，然后就每次在吃饭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说，哦，这个在当假官这个问题不行啊，你们提这什么问题？当法官也一样啊，因为有些时候是法官送那个就是送医审会鉴定的，你们提问题都怎么问？请问本件医疗有无过失？啊，请问那个就是说死者的死亡跟医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你知道这些问题都要交给谁做鉴定？是要给医院的医生做鉴定。然后医院的医生看到问题，就开始问了什么叫过失。然后你要跟他讲，过失有两种，有分 injury 能 injury 而不是的过失，还有预见情形发生，但是确信不发生的这种过失，有的有认识过失，有的不认识过失。然后他说其实不太懂。你问他法律问题，他怎么懂？然后第二个问题，你问他说，死亡跟医疗行为间有无因果关系？他说有因果啊，如果就佛家因果来讲啊，是都是因果。他搞不懂什么样因果关系，你要跟他讲说有条件说的客观规则理论，他哪知道？他是医生哎，所以你怎么问实质问题？就你的提问当法官讲，你写的问题实际上是事实问题，法律评价是你在评价，你怎么交给他评价嘞？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像我很多那种学校的教授都会跟我们讲说，我们在从事实务工作哈，平常上课都是很偷懒，后来当法官讲话还是一样在偷懒，还想说把这个工作要丢给人家来做鉴定，你只能够事实给他做鉴定，法律评价是你在评价，因为你法律评价丢给他，他不晓得何谓故意过失，一般人对故意过失他没办法鉴定啊，纵令我们兼未必故意跟有认识过失，我们自己都还要特别学才会，对不对？你都不要讲说那些是非法律人，你要透过他们来获得答案，这不可能。好，法律评价你要自己评价，所以我们才说这个鉴定报告它只是一个给你做参考用的，因为针对事实的部分，我们在知识上有所障碍。我们人穷尽一生，你所学的知识也只是浩瀚的知识里面的小小的一小角啊，然后呢，有很大的部分是你穷尽你怎么努力学你都学不完的，你只是要把这个知识透过别人的专业来补充而已，而不是透过别人的专业来告诉你这个案子的答案到底是有过失无过失，还是有故意没故意。好，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在有很多教育里面都跟你们讲说，你们针对鉴定人的报告，你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可是其实实务上多数都是照单全收的，实务上多数照单全收，然后而且提问题都提得不太好啊，每次都要给人家退回去说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我想你们应该在司法官训练所这两年间应该会学到很多了，就是像这种比较实务的内容。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80页鉴定的义务。好，鉴定人他有到场义务，然后因为他具备可替代性，所以不能拘提，这个跟证人不一样哦。然后第二个，鉴定人有拒绝的义务，但是机关鉴定是例外。为什么我刚刚要跟你们讲行政院医事审议委员会的机关鉴定？因为我们的条文跟你讲说，机关鉴定不用拒绝，它就是一个机关来文的报告就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老师有批评，有老师认为说，你为什么机关鉴定不用拒绝？条文说，因为机关鉴定就跟你讲是一栋建筑物在鉴定了，然后所以你要找谁来拒绝？然后老师就说，你都知道是建筑物在鉴定了，那难道建筑物他会做鉴定吗？一定是他建筑物里面的一个自然人在鉴定嘛，那你为什么不叫自然人来拒绝？可是呢，实务上其实你很难叫机关的自然人来拒绝，原因是像我刚刚讲那个医疗案件，你第一关送给一个匿名的医疗院所，那是一个团队在做鉴定，那是一个团队在做鉴定，就很像说你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件，也是一个开刀团队啊，也不是一个医生一个人自己医生当护士啊，对不对？所以也是一个团队啊。然后同时呢，你案子回来，行政院医师审议委员会所有的委员们在讨论，得出来的结论，那你要叫哪个医审会的委员来拒绝？没办法，就是大家讨论的结果，你要叫谁来拒绝？所以条文上必然会呈现这样的结果。不过也有个老师批评。哦，老师就是其实对机关鉴定不用拒绝这个其实诟病蛮多的，因为老师认为说，那这样的话那机关乱鉴定怎么办？你看都没有人要负责哦，好，都没有人要负就是担保他真实的责任吗？好，那只是说因为我们不晓得要找谁来负责啊，因为都是一个团队在做事情啊，不知道是谁来负责。好，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哈，机关鉴定不用自己哦，好，这个是条文允许的哈。虽然说老师有做批评，好，不过如果说实力里考出来，他如果是考机关鉴定的话，他是可以不用拒绝，这个是没有任何程序上瑕疵的，在法律上是没有瑕疵的。好，然后呢，鉴定人哈的权利哈，像我报告义务这个你可以自己看的哈，在八十页最下面。然后鉴定人的权利哈，他可以请求什么日费、旅费呀，哈，个人鉴定都可以拿日费、旅费，反正鉴定一次之后就你要看啊。如果是医疗案件的鉴定的话，可能会比较贵一点，然后比较高额一点，所以很多医院不太收医疗案件的鉴定，因为我们所谓的比较高，就差不多一件1-2千块。那很多医院就说，我请医生来鉴定，你才付我1-2千，哈，那谁要做？好啊，然后那如果说一般证人的那个出席作证的话，就一次出席费就500块，哦，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就是非常不符合成本的一个工作了。好啊，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身体采样的强制处分，它本身就是一种鉴定。好，身体采样就是你拿到你不知道送鉴定嘛。好，所以就有老师认为说，你身体采样的强制处分哦，你放在证据里面哈，然后它其实是整合了强制处分跟证据结合的单元哈，但是其实它比较偏才强制处分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也把身体采样的部分，然后我再整理一下。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在强制处分都讲过。好，然后我们再看83页，哈，鉴定需求，我们刚刚有讲啦，你不可以说不要这个证人，可是你可以说我不要这个鉴定人，这叫鉴定人拒绝。好，然后拒绝的原因呢，哈，就是说他可以用法官回避的事由来拒绝鉴定人。好。然后拒确的时间，好，就是如果鉴定已经做鉴定的陈述或报告的话，就不可以拒确，除非说是事情发生在他陈述报告后，好，然后呢，按你拒确的话，你要释明原因啊，好，就是你要说一下说为什么这个鉴定人不行，好，你要释明，你要说原因，你不能说我单纯讨厌他，看他长得不好看，好，那这个不是理由，好，所以你要释明原因。好，然后呢，第四种的证据方法是勘验，好，勘验是人透过五官知觉去。那个去勘查犯罪相关的人、地、物的一些内容，好，然后我们的勘验呢，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你看一下83页下面，包含啊，勘查犯罪现场啊，然后检查尸体解剖尸体啊，这都是勘验哦。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解剖、相验就是勘验的一种，好，然后勘验的通知跟在场在84页这边，好，勘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命证人鉴定到场，好，然后检察官实施勘验，如果有必要的话，得通知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到场。好，所以这个是可以通知辩护人在场。不过有老师批评啊，你跟我讲得通知，感觉是可通知跟可不通知都行。好，不过原则上来讲，如果他辩护人的话，应该都会一并通知了。好，然后那这边有个问题哈，是以前法院所有考过，但是在讲那个现场模拟的部分，在84页中有框框现场模拟。什么叫现场模拟哦？就是我相信你们看新闻应该都有看过啦。好，就是有一些被告啊，好，然后他会戴着安全帽。然后他被警察揪到现场里面的哈，就是揪犯罪的场所里面，好啊，然后那个外面会拉封锁线，好啊，然后警察会带被告进去哈，就跟被告讲说哈，你当初人怎么杀的？你现场杀一遍给我看，好啊，然后所以在犯罪现场，他会摆一个安妮，啊，可是你不要跟他做 CPR 哦，好，因为那个是现场模拟用的，然后呢啊，这个戴着安全帽的被告呢哈，然后那个警察他会把当时犯的工具都会准备一模一样的份给他，然后所以这个被告他可能就会拿出同军绳，就说我当时就这样缠他的脖子，后来他就死了这样子，就类似这样子，这叫现场模拟，你们应该都知道。然后呢，他到现场模拟完以后呢，旁边的被害者家属一定会丢鸡蛋啊，丢石头，所以他为什么要戴安全帽就是这样，因为要不然他会受伤。要戴安全帽啊，好，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现场模拟哦，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对啊，那他是什么法律证据方法？讲不出来，对不对？好怪的一种行为。好，所以我们在学说相声哦，像吕宇小师他认为说，现场模拟哦，它是一种勘验的法律证据方法，反正你就到现场去做勘验。好，那如果是勘验的话，那就不用补强证据。那杨玉老师认为说哦，现场模拟哦，它应该是被告自白。因为他现场再把重军绳绕在那个安妮的脖子上绕，就等于是他对于杀这个人他的自白。那如果是自白的话，那就要有补偿证据。好，不过现场模拟他是哪种法定罪方法，这个其实是非常模糊的。那如果考到现场模拟的话呢，可能要从几个不当的点去切入。第一个，通常我们来看现场模拟是谁来带被告去现场来做实地演练一次，是警察。可是我们勘验的主体是谁？勘验主体是法官跟检察官，检察不是勘验主体好，所以在这边的话，除非是检察官亲自指挥勘验，否则的话，这就是一种勘验权限的逾越。然后第二个，你如果不把它当勘验，你把它当 自白，那更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不做被告有不自证的原则，为什么他配合你，然后还要再把犯罪现场还要再重现一遍？好，所以这个也是违反不自证的原则。然后第三个，我们刚刚讲了吗？家属会在旁边一直丢石头，好，那这时候也是违反侦查不公开跟无罪推定原则啊，未审先判嘛。好，所以在对方现场模拟可能会有这几个点，你可以做切入。好，然后勘验的限制，第一个检察身体的限制，好，若是对被告以外之人，好，有相当理由认为在调查犯罪情形有必要者为限制是可以做的，好。然后二次检查当然，然后那如果是异性的检查的话，你可能要请异性来做，就是不要亲自来做，好，要不然又就是要被告性骚扰。好，然后我们来看哦，在85页上面有个框框，好，这女小师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啦，她说如果在被告地位形成之前，可会实施身体检查的处分，好，甚至以身体检查处分结果作为证实他有初始犯罪嫌疑的手段。好，我们现在看女小三的文字论述啊，等一下我们再举个例子来听。我们说哦，如果有初始嫌疑，发动检察身体处分是为了要升高排除这个初始嫌疑，那这时候检察身体检查处分是被允许。那今天呢，哈，如果有初始嫌疑，但被告地位没有形成，好，也不会影响到身体检察处分的发动，好，那这时候反正就是要注意到比例原则就对了。好，然后那如果不具备初始嫌疑，你是为了要透过检察身体的手段来看看谁是犯罪嫌疑人，那这个是不合法的。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女小子在课本上她举个例子，她说今天呢，有两名男子，他们在公园呢，他们打伤了甲，然后呢，因为这个甲也不是省油的灯，然后所以呢，就是说他也不是乖乖的被这两个莫名其妙的男子被他殴打，他有反击，所以呢，这个甲他就说就后来他被打伤了以后，然后公园旁边有警察局，然后他去报案，然后他就跟警察讲说，这两个不明的男子其中有一个 男子的脚踝被我打伤，然后现场他的脚踝被我打伤那个血流一直在流，然后所以警察赶快去找，因为我想他们两个跑不远，就是有两个人然后其中一个被我打伤，然后呢，这个警察他然后想说这是什么时候事情啊，这个贾男就说这是不是3分钟前的事情，所以赶快去查，因为他脚踝受伤可能跑不远，然后呢警察就在公园旁边绕绕绕绕绕，如果警察他就是在公园旁边，逢人就说那个裤管撩起来看小朋友流血可不可以，不行啊，人家好好的在走路，你看不到脚踝又没受伤，你怎么可以用检查身体来看看有没有初始的犯罪嫌疑，这个就不行。那如果说今天警察他刚好看到有乙跟丙两个人相扶而行，很明显的这个丙就是脚有受伤，然后呢乙在搀扶他，然后两个一拐一拐的在走，请问警察可不可以请求丙把裤管撩起来给他看一下脚踝？可以，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两个被告地位是还没形成，反正就是一个受伤一个没受伤，两个人在走，谁说他们是被告？没有人说他被告。可是你今天要透过身体检查来升高或是排除他们的犯罪嫌疑，这是 OK， 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你说为什么会升高排除？你如果请丙撩起裤管，然后一看他那个伤势血还在流，新鲜的血，那你们说那你要干嘛？你在公园跑步慢跑你会跌成这样吗？你看不到被人家打的嘛？那这个叫做升高怀疑，对不对？他就是说你对于他是不是这两个，是不是刚刚那两个打伤甲的莫名男子，你会觉得有很高的怀疑。那如果说这个丙的裤管一撩，一看这是开刀的那种伤势，然后只是刚开刀完一两个礼拜，他走路还一跛一跛，你看到这个伤势是旧伤，那你会觉得刚刚打伤甲的是他们两个吗？好像就不是了。好，那这个叫做降低怀疑，所以你透过身体检查的手段，有可能是升高怀疑，有可能是降低怀疑，这 OK 被允许。那前提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就其中一个一跛一跛的在走路啊。那如果这两个人好好在路上走路，那你会随便就叫任何那个撩起裤管来给你检查，就不可以了。好，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好，老师在这边只好像打喷嚏好，所以老师在这边。他是想点出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如果像这种题目考出实例题的话，你们可能要知道去分析它这样。所以老师在课本上，老师还有再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犯伤害案件，他被警察逮捕， 然后到警察局，然后到警察局一调他前科犯上说哦有吸毒前科，就叫他验尿可不可以？不行哦，他是因为伤害的案件被你抓来，只是以前有吸毒你就要给他验尿，这不行，因为你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你凭什么去做身体检查？这个就不可以了。好，这样的产尿就是不合法的。好，然后特殊的勘验，哈，这边特殊勘验讲就是香验嘛，哈，那香验指的就是那一种被辨识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尸体啊。好，那我们再看86页，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种法律鉴定方法，就是文书跟影音证据。影音证据我们又把它简称叫准文书了，好，然后文书它只是说，哈，今天这个证据它是有可读性的。好，它是有可读性的思想内容的文件书面，所以它是有物的证据方法。好，然后那今天因为它是书信，然后所以要怎么处理？要用宣读或告诫要，只要把它朗读出来。好，要把宣读告诫要，只要把它朗读出来。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文书有分原始文书跟派生文书。然后原始文书只是说它这个原始的证物形态就是文书，然后派生文书只是证据替代品。好，你今天把它做成笔录，或者把它变成译文，翻译的文字，然后那这个就是证据替代品。好，然后那非直接证据我们容许两个例外，第一个就是卷宗类笔录，然后第二个是被告不争执，因为159，不好意思，不是159，是159-5，打错，159-5，因为被告不争执，被告不争执，所以这些证据通通都不是范文。然后还有户籍证人接受侦讯，然后审判歧视证人死掉这种证据难在行，这个193，这个也是属于可以允许朗读的例外。好，那文书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标准，就是因为它有文字性跟可读性，就是它有个东西可以让你念。所以今天假设说日记。如果是证据，它是什么样的证据？日记是不是被告自白？不是。日记是不是证据鉴定？不是。日记是用勘验吗？不是。所以日记是用朗读的，它用文书的料理方法，对不对？因为日记里面有字啊，有文字性，有可读性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种准文书。准文书我们就把它叫做影音证据。好，准文书我们把它叫影音证据，就是讲录音带、录影带啦。好，好，然后那我们今天讲的今天如果说是侦讯被告录制的录影带，这是派生证据。好，那如果说你要证明说，这个录音带你是要证明说有没有诽谤，好，那它这个是原始证据啊。你要证明说他们讲话很亲密，这也是原始证据。可是不见得原始证据都是直接证据哦，有可能原始证据是间接证据哦。就很像说，今天这个录音带是要证明说他有没有骂你，然后他有没有诽谤，然后一听他就有骂脏话，好，所以这个就是有骂人，所以这就是能够是直接事实的那个证据。那如果说今天你要证明有没有通奸，然后他们的对话很亲密，那可能他没有办法直接到证明我们的代证事实，他必须透过间接的方法来证明说他们的关系我不寻常，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证明到间接事实。所以同样是原始证据，有可能是证明直接事实，有可能证明间接事实，这个本来就是不同的标准嘛，这个你们要知道。好，那这个影音证据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调查证据方法。如果依照我们87页这边来看，有三说。第一说是 A 说， A 说说这种录音带、录影带它的调查证据方法就是文书。第二说，第一说说这种录音带、录影带，它的调查证据方法要用勘验。第三说说录音带、录影带，它的调查证据方法依法律规定165(1)，它就是准文书、准用文书的调查证据方法。所以其实准用文书的调查证据方法，它所得的结论会跟第一说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的条文采这一说。不过这一说要被批评，因为这一说不被老师所采。老师说正确的应该是要用勘验的法定证据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你准用文书的调查证据方法，文书怎么调查？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文书要朗读啊，要念出来啊。如果不是很长的，我就宣读全文。如果是很长的，他文书写跟金庸小说一样，我就告你要死。 可是像问题来了，录音带、录影带这种影音证据，它有文字性可读性吗？你可以朗读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文字，它可被你念出来啊。可是录音带、录影带有吗？你今天有一片光碟，光碟在里面，它上面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空间，还有日期，你就说从光碟外观看起来上面有写通奸109月2号，所以这是他通奸的实证。你这样就知道有通奸了，怎么样才知道？播出来嘛。所以你要当庭，你要用播放设备要勘验呢、啊、勘验的主体就是你要在法官检察官面前勘验呢、啊、对不对？当着当着面大家都来，我们就把设备播出来看里面有没有通奸录影带，然后一播，搞不好是塞德克巴莱，他跟你接受了这样，对不对？你是要播出来吧，你不是念他外观吧？就很像说我传统课完塞德克巴莱啊，我一个学弟他在国外交换学生，然后呢，我跟 MC 那样说啊，刚看完有点心情很沉重，故事还是蛮好看的。然后后来多久的时候他就说，好，啊，我赶快下载，真是没道德，好、哦，不过因为他就在国外啦，他也是迫不及待，他说好，赶快下载。然后后来都，然后后来都说过了3分钟，他就跟我讲说，我下载到假的，我就说赛德克巴莱还假的，还有人会拍仿冒品吗？超级搞那么大，他把我变成莱巴德赛克这样。然后我说这个又假的，然后后来他就说没有，因为打开是 A 片。然后我说对嘛，你看我们下载看的不见得会跟他的标题一样啊，就是有些时候我想下载周杰伦的歌，然后就一听不是，是那个人家自己乱唱的，根本就是周杰伦是唱的，就很生气啊！连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形。你是法官检察官，你会光看那表面就说他的内容就是那个东西吗？不会嘛，要播嘛，对不对？我们是有句话讲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凭啊！你没有亲眼看到，你光看那个标签纸就知道里面是那个东西吗？所以啊，其实像我们有很多那种智慧财产的案件。哦，那办案很辛苦哎、欸，你会去查获那种，就是那种倒扣那种光碟的，好、哦，就是那种倒扣院线片的光碟，你真的要一片一片的去播放。如果人家就是跟你讲说，好、哦，这边光碟外观你一看就知道，好、哦，这个光碟、哦、就是外观就是史瑞克四，很难看的那一集，史瑞克四，啊，你怎么知道是史瑞克？你要播出来才知道是史瑞克嘛，对不对？就搞不好他的标签纸上面写史瑞克士啊，然后后来说啊你一不累啊，就有一个站出来就说 Hello 你好，我的名字叫 Shrek， 他就说我自己叫史瑞克，而且我是第四个叫史瑞克，所以我叫史瑞克士啊，我说他自我的 resume 啊，自我的履历，所以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你是要播哦，然后所以像有很多智慧财产案件的那个庭员都很辛苦，好、哦、看那种单就是然后看那种光碟看不完，要一片片勘验。不过也好了，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再下载了，因为扣案的东西你工作上面就必须要去勘验它，所以啊平常工作不认真，这个时候勘验的好仔细，对，一部电影两个小时你就真的从头看到尾，是可以就点一段一段来看就知道了。你想说没有，每分每秒都必须要很专注，要把勘验完，要把它看完，而且这时候加班一点都不辛苦，回家继续勘验，带回家勘验，姐姐妹妹一起来勘验。啊，没办法啊，对不对？你要勘验才知道里面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盗版光碟啊？哦，你没看，你看外观哪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哦，我们的条文是采 C 说第三说，不过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录影带没有文字性可读性，你怎么朗读？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要用勘验的法律效应方法。所以啊，在以前影音证据还没有165G 的时候，老师都说那看还 OK 嘛，反正条文疏漏，我们用正常的勘验来去补它。结果现在增加165G，老师就气呼呼的就说：“哎，你条文不写还好，你一写你又给我写错的那个。”所以现在的条文其实你要用文书的标准方法，可是实务上啊，我们都还是用勘验的。老师说条文这样写真的是给我们添了无限的困扰。好，然后。后面的几个实务见解哈，就老请各位同学自己再看一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证据禁止法则。好，我们来看96，我们来看证据禁止法则。 到消极要件咯。好，那什么叫做证据禁止？他只是说这个证据要被禁止使用。好，所以我们再把这个体系我们再简单回顾一遍。好，你可以看一下我们90页下面是有体系吗？好，我们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必须要符合积极要件跟消极要件。然后积极要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定证据方法，好，有7种。好，然后这7种法定证据方法呢，都必须要践行它应行的调查证据程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证据之前，一定要先画这个体系给你？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体系给你的话，你会一块一块的无法去整合它。 所以取得禁止不必然会使用禁止，所以不是所有调查证据违法，这个 证据必然就会被排除，不见得，有可能程序一定的瑕疵，证据还是可以用啊。没有人说证据一定会瑕疵，就是证据一定会被排除，所以必须要加其他要件。所以在国家考试里面呢，重点都是在这个什么情况我们会让这个证据被禁止使用啊？所以都在这其他要件，但是其他要件有分法定跟非法定。那当然，非法定就是用实物去补充，那实物很难洋洋洒洒的考出来。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国家考试通常来讲的就是几种法定证据禁止的类型。好，那这边法定的证据禁止类型有分列举跟概观。列举跟概观，我想这个就不用我特别多说，你们应该都知道。列举就跟你讲说什么情形证据不能用，什么情形证据不能用，一个一个跟你讲清楚。当我讲不完的，我就只好用个很包括式的方法来全部讲。所以你应该想到概观是谁了。概观就是权衡理论，对吧？概观就是权衡理论啊，就是我没列举到的，我怕瓜一漏万，所以我必须要拿相应的概观条款，就很像说我们的民法105条裁判理论事由，105第1项不是1到10款，然后他怕可是有一对夫妻真的该离婚，可是1到10款都用不上，那该怎么办？硬要相互活在一起，哦，那到时候两个人都会互相砍死。这时候我们说好了，如果他有第二项难以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那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一款来用。那实务上也很多法官用105第2项啊，为什么？因为的确列举的用不到，我只好用概观的啊。所以在我们的立法技术上，我们很难能够列举完，因为我们怕会漏高，会挂一漏万，所以我们一定都会再加个概观条款。所以我们的证据排序也有这样的道理。好，那你说那列举有哪些内容？好，列举的内容呢？有包含。我们刚刚都有看过的，像156条第1项，你用强暴胁迫利用他性法其他的不正当方法获得被告自白，这就不能使用156条，就酒吧搭配156嘛。第五情形，笔录跟录音内容不符，这个证据也不能用，写在100条之1的第2项。第三种情形，你违法搜索扣押，没有呈报义务，没有践行呈报义务。这时候证据也不用，对不对？一举所供已经不得做的证据啊。好，还有416条第2项，好，你违法的处分，好，拿一次所获的证据也不能用，好，就是说你受罚金撤销，好，然后所扣的支付也不得作为证据。那你就想说，只有这四种吗？以前只有这四种，后来想一想，这四种有点扯，因为不可能只有这四种，所以后来我们又加了158之2到158之3。158之2跟158之3分别都有几种类型，好，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一一做说明。所以其实国家考试就在跟你讲说，如果有这几种类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因为违反了国家合法取证的程序前提，因此法院也不可以使用这个证据。那如果不在上面列举的情形，我们就找概观。那如果连概观都用不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个案去补充了。好，不过国家考试可能很难考到这么细，好，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最常遇到就是用概观权衡理论。好，最常用就概观权衡理论。好，那你会发现到说，那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层次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在讨论这个层次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认定国家违法取证，所以今天这个证据为什么不被使用？它是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前提底下，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这个证据不要用，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的前提。跟它相对应的呢，有个概念叫做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这个就是我们近年来也蛮常在讨论的，叫做私人不法取证。它不是国家机关违法，它是私人不法取证。就像是大老婆，她要去找小三，跟她先生通奸的证据，然后必须要找声音色，然后就没想到声音色 的手段是侵害隐私权的，然后就害这个大老婆被告。那请问这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我们条文没讲吗？好，所以私人不法取证这个是在条文以外的部分，不过最近都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好，然后考题也曾经考过了。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把它叫做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因为它这个证据不被使用的前提，不是因为依附在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它是私人自己的不法取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消息要件其实学的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扣紧这样子的环节，我们去学它详细的概念。 好，我们就扣除这个环节。好，那我们来看好文字论述了哈，这个体系架构出来，然后你再看文字论述就会比较快。好，来看证据禁止的规定。好，有第一个，好，盖棺规定。好，就是反正无证据规定的嘛，大家不得做判断依据。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法定证据原则嘛，好，犯罪事实应真知认定，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在154条跟155条。好，然后这些的规定就是包含像刚才讲的不证据问答、告知如果违反、然后拒绝证明权违反、强制处分、要件限制。好，然后呢，那我们的法定的证据使用禁止呢？好，在还没有1582之4以前，做这四种。第一种就是非证性质的要予排除。第二种就是笔录记载跟录音的内容不符要予排除。然后第三个就是违法搜索后的之物也要排除。第四个搜索扣押处分经撤销，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了，要予排除。然后后来呢，我们有多了1582之2到1582之4。1582之2跟1582之3是列举。好，然后1582之2呢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第一项，他说违背了特定的时间所获得证据无证据能力。什么叫特定时间？第一个，法定障碍期间不能讯问你违背；第二个，夜间不得讯问你违背。好，所以如果违背了93条之1跟100条之1的规定，哦，就100条之3，哦，就是你违背100条之3。等一下。夜间，对啊，100条之3，啊，我打错了，在那个国字刮胡一的文字，就标题不要算，文字的第4行，就是第100条之1，其实是100条之3啊，打错，100条之1是那个笔录录音记录吧，那是100条之3，夜间讯问其实是100条之3，好，100条之3，好，100条之3，好，就是夜间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所获得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是158之2第一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58之2第一项。好，我们来看158之2第一项，他说你违背了93条之1跟100条之3，所取得被动或犯罪嫌疑人自白不加不利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他就跟你讲啦，好，他就直接跟你讲，好，158之2。有分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一项是违背了什么？93条之1跟100条之3。那你要去想，93条之1跟100条之3是什么？93条之1是法定障碍期间不能讯问，然后100条之3是夜间不能询问。你违背了所获得的证据原则，好，敏感度来了嘛？你说听到你们的感觉有例外，对，有例外，原则无证据能力。另外情形是什么？请你接着看158之2第一项，我刚刚没念完，对不对？它有个但哦，但说有个 but 哦，他说但证明其违背非出于恶意，而且自白跟陈述是出于自由意志者，不在此限，所以例外是有证据能力。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善意的例外。第一个就是讯问的人的国家主体非恶意，第二个被讯问的对象他所为的陈述也是出于任意性。这时候纵使你是法定障碍期间讯问，夜间讯问也有证据能力，这时候也会让你有证据能力，不过前提他是有善意的例外的，哦，他如果没有善意的例外的话，这是我们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就是无证据能力，这是158之2第一项，哦，然后158之2的第二项，请各位再看一下158之2第二项，他说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询问送去逮捕被告或获得犯罪嫌疑人，唯一来指出了第2款、第3款准用前项规定，所以主体是谁？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违反了什么？95条第2款跟第3款缄默权跟选任律师的告知义务，因此所获得的证据一样，原则无证据能力，例外善意的例外有证据能力。你今天违反了缄默权跟选任律师，非出于恶意，而且他的陈述也是出于任意性，我就让你讯问所获得证据有证据能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是158之2的第一项跟第二项。那应该很多同学 应该听到这里敏感度也很快，就想说啊，告知义务九十五条一到四款不是都一起讲的吗？你怎么会漏包其中两个呢？就是通常来讲，以后你们在从事实务工作践行告知义务，你会类似像吸反射一样的一直背，对不对？说啊，你今天被告的是诈欺罪，你应该保持缄默，你该解释，你该求证，你该求证，跟你有没有再去听那个有没有听懂？你会这样问被告，你很难会是其中四个告知义务讲两个，你又漏掉两个，因为四个你会一直念得很顺，所以你会说那怎么办？告知义务如果是漏讲的那两个，用1584第二项，那如果你全部漏讲，那第一项跟第四项怎么办？我们说好，如果说是检事官。司法警察官漏讲了95条1-4款的告知义务，那你就不能用1584第二项哦，因为它跟条文调性不符合啊，条文就跟你讲第二项跟第三项啊，那这时候我们说没关系，反正不列举，索性有个概括嘛，对不对？大不了用公管之事啊，反正效果也一样。好，那你说那今天没有进行告知义务，难道走检事官跟警察吗？如果是法官跟检察官，又会进行告知义务嘞？你可以用1584第二项吗？也不行啊，因为1584第二项就跟你讲啊，规范主体就是检事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呢、啊。他没跟你讲说规范主体是法官、检察官呢、啊。所以既然他没有在条文里面，我们一样也用概括的全文理论。所以今天没有进行告知义务，你要看是谁哦。你要看是谁，如果是检事官、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漏讲的是2-3款的，法律效果会用1582，用1582，那有原则例外，什么原则无证据能力例外，有三个例外就证据能力。如果他跟漏讲的是1跟4，或者是说漏讲的主体是法官、检察官，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原则三义例外，这时候就是权衡理论。就是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就用1584。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倒是选择题比较常考的啦。好，所以你们可能要把它去细致化。好，所以这个是列举的哦，1584第一项跟第二项是列举的，是列举的。好，那1583呢？好，他说依法应拒绝没拒绝，好，证据没证据能力，好，那这个也是列举的。好，就是鉴定人跟证人都要拒绝，没拒绝的话就没有证据能力，这个也是列举的。好，然后第四个，他说其他违背法定程序所获得证据，要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利，要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利的均衡维护，这个就是改弯规定。好，这就改弯规定。所以这个权衡理论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最改弯的情形，也是实务上最常遇到的。好，然后他这个改弯规定呢，你说权衡理论要怎么权衡，要如何的斟酌？好，你们可以看一下，在94页。好，在94页我们来看1844，他说确定证据排除立法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实施行政程序的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获得证据，由证据人认定要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然后呢要如何的审酌？好，因为我们不是绝对排除，我们是相对排除嘛，我们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其实在下午的时候也跟各位报告过啦，我们这个权衡理论就是这八个在权衡啊，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啊，我们来看哪一个比较重要嘛？实务者重要。如果你认为人权保障重要的话，那这个证据我就排除。你如果觉得要让被告伏法的公共利益比较重要，公共利益比较大，这时候证据我就使用，对不对？就是用这个证据来判被告有罪啊。那至于这个大于符号、小于符号是朝向哪一方的，你要去做权衡。那这个权衡的标准呢？不在条文里，它在立法理由里。那我们现在考试只有发条文，没有发立法理由。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考出权衡理论的话，你还是要把这七大标准记一下。好，哪七个标准？第一个，违背法定程序的情节；第二个，违反程序主观意图；第三个，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嫌疑人的种类轻重；第四个，犯罪所致危险伤害；第五个，禁止使用证据预防将来违法取得证据效果；第六个，侦审人员依法定程序有发现证据的必然性；第七个，违法取得证据取得违法罪，被告诉讼防御不利程度，就这七大标准来权衡。那依照我们人的正常的脑袋瓜，遇到标准很多，你就不知道在干嘛了。就是重点，你刚刚一分钟前才看过，你现在也忘了一大半。 所以哦，你必须要去记它关键字。所以第一个，哦，请你把违法定程序的情节的情圈起来。然后第二个，我被法定程序主观意图的意圈起来。第三个，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权益的种类轻重，轻重的轻圈起来。第四个，犯罪所生危险实害危险的危圈起来。第五个，禁止使用这些对预防违法取得证据效果的效圈起来。第六个，侦审的人依法定程序无发现证据必然性的必圈起来。第七个，证据取得违法对诉讼防御不利益程度防御的防圈起来。这样子圈完以后，你会看到有几个关键字了哦。情节、意图、轻重、危险、然后效果、必然性、防御不利益程度。好，那你们说还是很没 feel， 超没 feel。每次讲这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没水准。就是反正你记关键字以后，就情节、意图，然后轻重、危险，然后效果、必然性、防御不利益程度嘛。啊，这个你只要关键字出来，你前后的句子你按就会排了啦。你现在就是有些字会熊熊忘记啊，所以你就是只要把这个记起来，原上你 OK 了哈。你要怎么记呢？假设你跟这个人哈交情很亲，他如果对你微笑，就把他想成是 smile 这个，你要防着他。为什么？因为笑必有诈。哎，有一个莫名其妙嘿嘿嘿，你不觉得吓到我吗？我不是说我啦，我是为了要表演给你看哦。所以情义轻，微笑必防哈，就没什么交情，笑什么笑？笑屁啊！哦，不要笑哦，就是类似这样哈，笑屁有诈，就防着他。你也整张背要帮你准备，你要组织背哦，组织背你背一个小时也会忘啊，你到这个小时背熟了，明天你又忘了。好像你记关键字就比较有效率啦。哦，通常来讲哦，我也不是很建议你们用这种背法，因为这种背法是蛮没逻辑的。可是刚好这个权衡理论的七大标准就是这么的细琐。哦，通常来讲，那个要件已经过多了，大家都会记不起来，而且又很长，又不是说只有两三个字。哎，你要笑我们呐、啊，刑法不是也有动物刺走身体之官不危害？那是什么？刑法五十七条啊，什么动机目的、刺激手段？哎，那个还没道理耶。你看没道理，我都念那么顺。动物刺走身体之官不危害，它也是挑一个关键字啊。然后还有哪些不适用行政程序法第六条那个？外出刑犯失学公考，哎，这不是更扯？不是有人讲为什么？就是有一个什么受刑犯啊，然后他自己外出啊，然后很认真的学习，然后他还考公费留学考试。行政法第二条不是有什么排除外出刑犯的？你们回去翻行政法第二条，这哪些不适用行政程序法？然后挑一个关键字，他们就跑出什么外出刑犯失学公考，就类似我们这个情形行为叫立法，还不用更没逻辑。奇怪，为什么一个受刑犯他出来考国家考试？不是国家考试，公费考试，因为公考，外出刑犯失学公考。虽然说很没道理啦，但是好像大家都这样背，好怪哦。还好现在八合法条不用背了。不过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记？因为它立法理由好像没有。你看你一五八之四就是没，它就没有这些标准。所以如果真的考出一五八之四，要你写内容，你必须要写出内容哦，那这个标准就要记。好，所以啊，哦，我们证据禁止使用哈，在以前92年哈，还没有一五八之二到一五八之四以前，就只有这四种。然后修正了以后呢，你说修正以后只剩下一五八之二到一五八之四没有，是增加，你们让我理解增定哦。所以前面四种都有，然后只是说又增加了，所以总共几种？一、二、三、四、五、六，一五八之二，哇，一五八之二我改编。五、六，这还是第一项的。第二项，七、八，一五八之三违背186证人拒绝跟202鉴定人拒绝。九、十，列举的有十种，然后最常用的是第十一种盖棺。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新法新增了以后呢，就是以前在92年以前，你只有看到156、100条之一、131、104项、400资料第二项。现在呢，158之2，它就有分第一项的两种，你违背法定当案期间跟违背业界讯问禁止原则。158之2第二项又有两种，检视官、司法检察官违背缄默权跟选任律师告知义务就两种。然后呢，证人跟鉴定要拒绝没拒绝，是在158之3只有两种。好啊，然后最后一种就158之4盖棺，那就是因为盖棺最好用，所以实务上还蛮常是遇到盖棺的啦。但是哦，记得哦。如果有列举要优先适用列举哦， 一定的啊。你如果说是证人没有去结，你要用一五八之四权衡吗？ 不要啊，证人没去结，你要用一五八之三吗？一到十，因为它是列举的，所以它比较具体性嘛。哎，一定是先具体后用抽象啊，所以你同时可以用一五八之四嘛。可是问题是，一五八之四就被吃掉了。你一到十是这么列举，你为什么要用概括嘞？对不对？就很像说，今天有恶意遗弃的裁判离婚事由，你会笨到要去写一零五二第二项，然后还要去说法官说，哎，他们难以为的婚姻，那就恶意遗弃啊，恶意遗弃案案就可以主张裁判离婚了，不是吗？你还要去说法官说，哎呀，他们很难维持婚姻，那很难维持婚姻，那到时候如果一有个风险，法官说，其实我不觉得这样很难，好，对不对？所以你有列举的，一定是用列举的啊，好，然后列举没有才找概括，有列举一定要先列举，所以你不论是申论题还是那个选择题。有前面十种的，你不要先用前面十种的操作方法，你就是你不能随便就想说啊，我违法行政权衡理论。如果有一到十种，你就不要权衡了，你就用条文直接处理啊，因为条文写的明确的话，你就直接处理。好，那我们现在举的这些下面，好，证据性的理论，它指。禁止特定证据的收集、取得、提出、采用的一种法则。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哈，不但限制国家机关本职发现的事实、义务，也同时设立法官自由新政原则的外在界限。好，然后那这个证据禁止包含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不好意思，这边有字要改，就是证据取得禁止在讲取得证据合不合法，然后证据使用禁止是在讲证据能不能使用。好，不好意思，刚好错，刮胡是极有无证据能力的问题，所以有无证明力。然后把证明力改成证据能力，就是那个时候光失心疯，打错字，就刚好我们是刮胡里面有个字，朱立字里面有个刮胡，有无，麻烦把证明力改成证据能力，这些都在讲证据能力哦，因为证明力就只有在讲宪法跟论理法则哦。其实我们考试最困难就是他都在考你证据能力啊，其实最难就是这个地方了。哦，所以就是倒数第四行，就是四页倒数第四行，在讨论有无证据能力的问题。好，然后不是说合法取得的证据未必能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未必能使用。哈，其实非法取得的证据哈，也是要加上其他要件才会导致那个被禁用的效果。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证据禁止的体系有分德派跟日派，可是这样子就那个有分德派、美派、日派，其实你们上学会很辛苦了，所以有很多纸板给你们看，其实也没有要你全背。好，然后我们来看九十五页哈，那像德派老师的他们的证据禁止体系，他讲说今天国家就他整个证据禁止法则，包含从取证违法到使用证据排除。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若是国家用来取证。好，然后违法加其他要件就会得到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的效果。那如果是合法的话呢，好，就国家机关合法，但是是私人不法取证或是侵犯宪法隐私权，那有可能这证据也要被排除哦。国家没错，有可能这就要被排除，为什么？因为私人不法取证。好，那这个叫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好，然后证据取得禁止包含的，它要有第一个不证据询问。好，那不证据询问，你看，就是它需要包含是验证讯问禁止原则的违反，还有你没有全程录音录影的违反，这个就是证据要被排除。好，然后还有像告知义务的违反也是啊。好，那告知义务的违反记得哦，如果说是检视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在九十五条二三款，这个是列举，其余的都变概括，对不对？就其余的都变啊，对吧？就是其余的都变成是。条文没写到的时候就要列一五八之四啊，好，所以告知义务的违反有可能是一五八之二第二项，有可能是一五八之四哦，就是你要看它有没有符合一五八之二第二项啊，不符合其他通通都会掉到一五八之四，凡是没列举的你就跑来用概括权衡理论就好了。好，还有像拒绝证言权的违反，好，那拒绝证言权违反，那这个的话因为条文也没写，所以它一定也是一五八之四嘛，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吗？今天如果拒绝证言权，人家有这个权利，你没告知，法律效果是什么？不是，我们训示规定跟义务之四，那你说那为什么不找列举？他没列举啊，就是我发现我们有好多程序的违法，最后都跟你讲说要用义务之权理论，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在这一到十种里面，它就变成是第十一种概括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如果违反了拒绝证权的告知义务，有可能会是义务之权理论啊，然后或者说你违反强制主办的要件限制，有可能这就会被禁止排除。 哦，然后在违反强制性要件，就是你要看吗？他如果是违反是131跟416，那就是列举哦。那别的强制处分的程序的瑕疵的违法嘞，没列举就回来立法实施干部。好，所以你现在学到这里，你终于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情形有条文规定，为什么有很多情形你去跑到立法实施，因为条文有列举的我用条文，条文没列举的我就回来立法实施。好，所以你有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讲到立法实施讲那么多遍，就是因为条文都没列举到啊，没列举到我们就找用立法实施啊。好，然后那这是违法取证的太阳，可以整理起来会有证据证，然后不是说通通的违法取证证据都不被使用哦，好，这时候你要看它有没有使用禁止的规定。好，那使用禁止又它也称之为叫证据排除，然后规范的对象是国家的审判法院，就是法院不可以用这个证据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好，那证据使用禁止的功能有这四种哦，在96页下面有第一个，发现真实，保护个人权利，公平审判跟保证纪律。那如果就依美法系而言的话呢，他们觉得为什么证据要被进行使用，他的最大功能就是保证纪律，所以又有一个名称叫贺族理论。所以你们如果看过赵匡老师书的话，他有些时候会写成贺族理论。因为就是要吓阻国家机关违法取得证据啊！你说要怎么吓阻？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他辛苦获得证据，我说不用啊，让他白忙一场，那他就有所警惕，就知道说他不要再违法取证了。好，所以这个就叫做吓阻理论啊。然后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保证纪律啊，所以是同样的道理啊。哦，就是说你透过不用他违法获得的证据来保证他的纪律，来吓阻他不要来违法取证了。好，所以那在德派他的理由有上面这几种啊，然后一美法他认为说保证纪律的贺族理论其实是他的证据排那个证据排除的一个主义哦，甚至他们就觉得就是这个理由啦。好，然后呢，那我们来看那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呢哦，其实在德派他们有好多理论，我说看起来好辛苦，什么权利领域跟房屋外公益理论，那我们条文采的是98页权衡理论，其实只要看权衡理论就好了，反正审核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均衡保护。但是权衡理论会有一个缺点，缺点在哪里？它没有公认标准的。你说它不是有七大标准？这七大标准其实严格来讲，认真判断也是很抽象。然后第二个，辩护人他有办法具体的去拟定他的攻防策略吗？没办法，因为不晓得法官会怎么样权衡呢，很抽象啊。然后呢，法官他也有个很好的一个偷鸡摸狗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其实心目中有个答案，然后他再用权衡理论去粉饰他一番，就是说他再去遮掩他原本就想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点导果为因呐、啊。好，反正先有一个结果啊，然后再回这个结果理由啦。而且这个权衡理论会有一个结论，就是凡是重罪，这个证据都不会被排除。你再怎么违法取证也不会被排除，为什么？因为公益太大了。对吧？权衡理论不就是被告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拉锯战吗？那只要是重罪，公益就大啊！啊，公益大，你送子不用情形性违章去防这七大标准，你都知道公益很重要，你都知道要让被告伏法、啊。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看到权衡理论会有自己的缺点。那刘玉小沙认为说，权衡理论这个标准太空泛了，就是不具体，就是你这样跟我讲，实在是都不好操作啦。在诉讼程序上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那但是呢，就是你又必须要有然后所以林爽他说他就觉得不能够只有权衡理论，应该要过三关，好，要过五关斩六将，所以要三关。然后哪三关呢？第一个要看国家机关是不是恣意恶意的违法取证，如果是的话，证据就禁止使用，直接排除。那因为国家机关你有错在先，为了要维护公平审判，这个证据我就禁用。第二个，你看看这个。使用这个违法取得证据的效果会不会使损害再加深扩大？如果是，我们就停止损害，就不要再加深扩大，这证据就不要用。如果你使用这个证据损害不会再加深扩大，那我们再到第三关。那只是说老师的第三关还是权衡理论，好，只是说他有前两关的法官嘛，好，如果国家机关是自由的话，直接排除了也不用权衡了。好，所以吕小老师他有这三关，其他的第三关还是权衡理论。好啊，那吕小老师在课本上他有点一个小问题，他说，但我是现行违法的。就是县民的违法取得证据，那算不算国家机关违法取证？好，那我们说县民其实就是国家首都的延伸，所以还是要依照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的规定来将证据排除掉嘛。好，那这个是 依附性的证据使用禁止。然后我们再看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它讲的是私人不法取证。什么叫私人不法取证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今天你若是请征信社偷拍，那这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好，所以我们说，纵使国家机关取证合法，但是基于更高价值的目的维护，有可能禁止使用这个特殊证据。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有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的规范。那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规范不在条文里，是在我们的实务见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参考国外的立法例。好，然后那我们来看哦，那在德国法上，它的自主性的证据使用禁止，它的目的在干嘛？是要维护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就是我们觉得说，你侵害人家隐私权，这个获得证据是不好的，是不要的。所以在德派呢，他们有两个案例哦。第一个案例是1960年的私人秘密录音案，哦，就私人秘密录音。然后这个案例呢，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他说哈，他们禁止不计代价的发现真实。哦，所以今天如果我发取证是私人，而且私人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录音，那这时候就侵害隐私，那个严重的人格权利还有人性尊严。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们觉得这个证据就不要用。条文没有说私人不法取证的证据禁止，可是他们觉得说这个侵害隐私权太严重的证据就不要用。然后第二个呢，是在1964年的德国日记案。德国日记案哦，它有分两种不同的层次。哦，它不是说所有侵害隐私权证据都不要用哦。他说哦，我们现在来看有两种不同日记好了。第一种日记，他是说哦，被告是涉嫌伪证。好，哦，然后被告涉嫌伪证的那个事证是在他的日记里面。好，那如果你要使用这个证据的话，你就是侵害被告隐私权。你虽然判了他伪证罪，可是你也侵害到他隐私权，那这时候他们认为说，好像这个证据就不要用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伪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你说不是轻点一下吗？对啊，我们是跟人家讲说，你不要做伪证轻点一下。可是认真来讲，伪证罪其实侵害的法益没有特别大。哎，他说伪证，法院不见得被骗吗？对不对？哦，所以在这边的话，那其实侵害的公众法益没有很大。可是你去用人家的日记，这个侵害隐私权，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嘛？好，所以有可能这个字就不要用。然后第二个日记不一样哦，第二个日记它要判定的是谋杀案哦，而且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证据。那这个谋杀案你若不用的话，你会让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啊，你没有办法用法网来束缚他啊。所以有可能纵使这个日记是隐私权，可是我们也应该要来用这个日记来判被告有罪。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在1964年的德国日记案，他其实把日记有区分权衡理论，你会发现到他有审酌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哎，好，其实他是用权衡去看。那你说啊，你这种私人日记权衡还真的很难权衡的，你说私人的基本权这个如何权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在他们德派他们有三阶理论，他们说私人活动有分三种不同的层次。哦，在99页下面的框框，哦，他们说私人的活动有这三个不同层次。第一个是隐私领域，哦，就是说个人可以对抗一切国家基本权侵害的核心隐私领域。那这个时候，如果被你认定为是隐私领域的话呢，这个隐私要被绝对的保护，所以要绝对的禁止调查、禁止使用。这隐私领域如果被人家侵入的话，这个证据我就绝对的不要用。因为这是隐私，这是很核心的。然后第二个叫纯私人领域，就是说跟个人保护有间接关系，国家机关虽然要予以保护，但是不具绝对性，所以这时候是可以权衡，是可以用比例原则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社交范围，这种是私人活动，它在社交行为，那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以如果说今天人家通奸在他房间里面，你去偷拍，那已经侵害隐私权。如果人家通奸在公园，好像没关，好，反正就是他敢在那种公共场合去做的什么事情，那你去拍照，你没有违法哦，对不对？他敢做，你不敢拍啊。好，所以所谓的私人领域范围，你要看他是在哪个阶段。如果是隐私领域的话，那绝对受保护；纯私人领域的话，这时候可能还有比例的则适用。好，然后那如果是社交范围的话，他都敢做搜索的行为了，那你也去敢去看他啦。好，那这时候啊，你当然去拍去录。好，那这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侵害隐私权。好，所以这时候可能私人就没有无法举证的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看100页这边。好，所以如果遇到私人不法取证的话，我们审核标准，第一个，好，所以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宪法保障隐私权，是。那我们再看，那今天我们的行为使用这个证据是不是构成基本权的干预，是。如果是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它有没有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好，那你说比例原则审查一定会沦于这种重罪原则啊？如果说你这个证据只是要判定它有没有通奸，那我们一般都认为说，通奸都有人在讨论要不要除罪化了， 可见，因为说真的啦，如果配偶不忠，其实我也不要他的人啦，就我要他的钱就好，对不对？所以了解是平时希望获得很高额的贞操那个贞操权的人格权侵害。那你说刑事他都坐牢，我可能也就还好啊，好、哦，反正这个我都不要了。那所以你说通奸这个公益性其实还蛮低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隐私你要带证的事实是有没有掳人勒赎，哎，那是公益性很高嘛。好、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通常来讲，我们的比例人格审查一定会沦于重罪原则啦，就那种罪责很重的，大家心里面都觉得杀人犯很是很严重的，那这个可能证据就会拿来使用，就会被禁止。纵使你取证程序再怎么瑕疵，也会拿来使用。然后呢，第二个，好、哦，那如果私人不法取证呢？哈、哦，好、哦，除了追诉机关以外，私人有可能用违法的手段获得证据。好、哦，那这时候有两派说法，一派说法是私人不法取证不在禁止的范围内，因为我们证据禁止的规范对象是禁止国家机关无法取证。我们所有的条文都在跟你讲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我们条文没有在跟你讲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那第二说，譬如说他认为说还是要禁止啊，哦，因为私人不法取证还是不法的手段获得啊。好、哦，然后那你们说，那我们的实务呢？实务其实是有蛮多人才逼说了，私人不法取证已经有很多实务的个案已经去排除那个私人违法获得证据的实用性了。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哈、哦。我们的证据禁止有分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好，那我们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哈。A 国家取证违法有可能，证据使用禁止有可能，好、哦，这没问题。然后第二个，国家取证违法未必证据使用禁止，为什么？你要看到我们其他要件啊，对不对？第三个，证据使用禁止不以国家机关无法取证为前提要件，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实务上也有纳入私人不法取证的证据使用禁止。好、哦，所以这几个关系哈、哦，你如果概念懂了以后，你根本就不用死背哈、哦，因为这个是很好去思考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哦，所以其他要件哈、哦，非法定要件那当然是用理论来判断嘛哈、哦。然后法定要件的话呢哈、哦，在这边的话，你扣除92年以前的那四种，你记得哦，158之2第一项包含93条之1跟100条之3，所以你们在101页93条之1跟100条之3的那个包里，麻烦你们再把条文再写一下。158之2第1项，记得哦，158之2第1项就有两种情形哦。然后第二个，你违反92条第二款跟第三款告知义务，前提是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啦。好、哦，那这是158之2第2项。所以光158之2就有四种证据禁止的类型。好、哦，然后我违背186条跟202条，这是158之3，好、哦，就是没有拒绝。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虽然说158之2跟158之3才两个条文，可是它有六种类型。好、哦，所以这六种类型你可能要去细致化。好，那我想我们先中间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对的放射效应。其实这个第一回有讲过，所以我不花太多时间，只是说我们比较多的读书博士理论的原则，另外是放在政治去讲。那、啊、当然你会说啊，中学的德文就学成这样，哦、就是德国的理论就他就学成这样，那美国日本、很快就带过了。好，我们会比较多的时间放在109页以下，用我们的实物去做说明。好，因为剩下的如果条文没写到的，就是实物去做补充。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经常特别留意。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